这个悬疑20年的谜团谜底到底是什么呢？哎，我必须饱含悲痛的告诉大家，我也不知道。坦率的说呀，现在说出这句话我也很惭愧。胡英最终没有忽悠朱棣，他虽然让朱棣等了16年，但确实带给了他答案。而从我讲这个谜团开始到现在谜团结束，中间穿插了无数历史事件，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但我最终还是不能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。说实话，这似乎也不能怪我，之前已经说过，此文呢是采集多种史料，经过本人自己的分析辨别写成的。虽然也采用过一些明清笔记、杂谈之类的记载，但主要依据还是《明实录》《明史》等正史资料。我这个人呢，胆子并不小，但如此重大的历史悬疑问题，也实在不敢乱编。史料上没有，我自然也不能写有。不过大家呢，也不用失望，因为我虽然不能给出结论，却也能够推理出一个结论。要知道啊，史料是死的，这人呢，他却是活的。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，就是从过往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秘密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这段推理，力争发现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。在这段推理过程中，我们将得到三个推论。首先，从上边这段文字记载，我们可以知道胡莹的使命确实是寻找建文帝，而朱棣在深夜被吵醒还如此兴奋，其原因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。除非已经完成使命，胡莹是绝对没有胆子敢擅离职守的。由此呢，我们得到推论：一，胡莹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带来了建文帝的消息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，胡莹到底对朱棣说了些什么？这似乎啊是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，但其实只要在推论一的基础上抓住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推理辨别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夜晚两个人交谈的内容。胡莹深夜到访会对朱棣说些什么呢？有以下几种可能。 A， 我没有找到建文帝，也没有他的消息，这么晚了跑来吵醒您呐、是想逗你玩。这结论是什么呢？不可能。原因呢，是朱棣不会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啊。那么咱们再说下一个。 B， 我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，但他已经死了。那么结论呢，是可能性较小。原因呢，虽然本人当时并不在场，我却可以推定胡莹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句话。因为在史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可以证明我的推论：昔以所闻对，漏下四股乃出。听到了吧？漏下四股乃出。如果说一个人已经死掉了，就算你是验尸的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讲那么长时间。胡莹的为人是沉稳寡言，身负绝密使命，绝对不是一个喜欢说废话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推定他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些。我们就此得出最后的结论 C， 我找到了建文帝，并和他交谈过。那么这个结论呢，很有可能。原因呢，以上两推论皆不对，所以所剩可能性最大的结论。就这样，我们结合史料用排除法得到了第二个推论。推论二， 胡英找到了建文帝，并和他交谈过。结合推论一和推论二，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谜团的终点，建文帝对胡英说过些什么？这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的，连胡英对朱棣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无法肯定，怎么能够了解到建文帝对胡英说过什么话呢？其实啊，只要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是可以知道的，因为建文帝对胡英说过的话必然就是胡英和朱棣的谈话内容。胡英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四处找人聊天的那种官员，他肩负重要使命且必须完成，当他找到建文帝并与之交谈后，一定会把所有的谈话内容告诉朱棣，因为这正是他任务中的最重要部分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，在那个神秘夜晚，胡英告诉朱棣的正是建文帝告诉胡英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清楚，只要知道了胡英和建文帝的谈话内容，就能了解胡英和朱棣的谈话内容。那么胡英和建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呢？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不会谈论天气好坏、物价高低等问题。当年的臣子胡英除了向建文帝行礼叙旧外，其谈话必然只有一个主题：你的打算。陛下，你还活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允文给了胡英一个答案，而在那个神秘的夜里，胡英告诉朱棣的也正是这个答案。建文帝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这看上去也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。然而事实上，我们是可以了解这个秘密，因为这个秘密的答案正是我们第三个推论。解开秘密的钥匙依然在史料中，只是已史事解脱了，彻底的解脱了。20年的疑问、忧虑、期待、愧疚、恐惧，在那个夜晚之后是全部烟消云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同时可以推定胡英与朱棣谈话之时，建文帝应该还活着，因为胡英是一个文臣，之后他还因为在此事上立了大功，被任命为尚书，并成为了后来的明宣宗托孤五大臣之一。在寻访过程中啊，为了保密，他一直是单人作业，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的。而他深夜探访朱棣，也充分说明了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向朱棣通报过建文帝的消息。当然，在谈话之后，朱棣会不会派人去斩一下草、除一下根，那也是很难说的。不过我愿意相信朱棣没有这样做。在我看来，他并不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，他的残忍行为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。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他也变成了一个老人，并且得到了那个答案，他也应该罢手了。推论三，答案。20年过去了，我也不想再争了，安心做你的皇帝吧，我只想一个人继续活下去。我相信这就是最后的答案，因为只有这样的答案才能平息这场20多年的纷争，才能彻底解脱这两个人的恐惧。坐在皇位上的那个解脱的是精神，藏身民间的那个解脱的是肉体。我不会再和你争了，做一个好皇帝吧。我不会再寻找你了，当一个老百姓，平静地活下去吧。这场叔侄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。为了权力，这对亲人彼此之间从猜忌到仇恨，再到兵刃相见、骨肉互残，最终叔叔打败了侄子，抢得了皇位。 但事情并没就此结束。登上皇位的人虽然大权在握，却时刻提心吊胆，唯恐自己在某一天夜里醒来，会像上一个失败者那样失去自己刚刚得到的东西。因为一无所有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。被赶下去的那个人呢，更惨，他必须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藏身民间，从此不问世事，还要躲避当权者的追寻，唯有隐姓埋名，只求继续活下去。这种残酷的心灵和肉体上的煎熬整整持续了20年，6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折磨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发疯。得到了权力似乎就得到了一切，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，在权力游戏中啊，你没有休息的机会，一旦参加进来就必须一直玩下去，直到你失败或是死亡。得到了很多，但失去的更多，这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，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。无论如何呀，这个朱棣终于得到了解脱，虽然来得迟了一点，但毕竟还是来了，至少他不会将这个疑问带进棺材。哎，也算是老天开眼吧，因为如果这个答案来得再晚一两年，朱棣呢也只能带着遗憾去见他的父亲了。不过现在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了，朱棣的精神得到了解放，这之后的日子对他而言应该是放松而愉快的，但这恐怕也是上天对他最后的恩赐了，因为死神已经悄悄地逼近了他。永乐22年，也就是公元1424年元月，阿鲁台又开始重操旧业，在明朝边界沿路抢劫，侵扰大同等地。此时朱棣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，他还是十分勉强地骑上了战马，第五次率领大军出征。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儿子着想，帮他们把对头收拾干净，将来才好安心做皇帝。就算留不下多少遗产，也给你留个太平日子吧。古往今来的父爱大抵都是如此。朱棣与往常一样，挑选了几个大臣与他一同出发远征，而在他挑选的人中，有一个会在不久之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，这个人就是杨荣。6月，大军出发，到达达拉纳木尔河，这里就是原先阿鲁台出没之地。然而此刻已经人去楼空，抢劫惯犯阿鲁台早已收拾好包裹，是逃之夭夭。经过反复搜寻呢，依然不见阿鲁台的身影，朱棣的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大臣们发生了争论。张福表示愿意自己领取一个月的粮食，率领大军深入大漠，一定要把阿鲁台抓过来。杨荣表示大军已经到此，如果继续待下去，粮草必然无法充足供应，必须尽早班师。朱棣木然地听完他们的争论，下达了命令班师。他也已经厌倦了，从少年时起跟随名将远征，到青年时靖难造反，再到成年时远征蒙古横扫大漠，打了几十年的仗，杀了无数的人，驰骋疆场的生活固然让人意气风发，却也使人疲惫不堪，还是回家吧。7月，大军到达翠微岗，周身患病的朱棣召见了杨荣，军差二人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。朱棣说道：太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， 政务已经十分熟悉，我回去后会将大权交给他。我呀，我自己就安度晚年，过几天平安日子吧。杨荣心中大喜，但并不表露，他回应道：太子殿下忠厚仁义，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。重病缠身的朱棣笑了笑，他夺得了江山，也守住了江山，现在儿子已经很能干了，大明帝国必将在他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，自己也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。但朱棣想不到的是，他已经回不了家了。可能上天也学习了朱棣的这种凡事做绝的作风，他注定要让这个喜爱战争和打仗的皇帝在征途中结束他的一生。大军到达榆木川后，朱棣那原本强撑着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，与军营中病逝，年65。65年前，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个男孩，经历了无数风波，终于在征途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获得了永久的安宁。在我看来啊，在远征途中死去，实在是他最佳的落幕方式啊。这位传奇帝王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，这似乎也是一种宿命，生于战火，死于征途的宿命。按照以往的习惯，应该给这位皇帝写一个整体的评价。其实对这位传奇帝王的评价，在以往的明史资料中有很多版本，而我认为最出色的当属明史的评论。虽然明史有很多错漏和问题，但至少在对朱棣的评价上，在我看来史料中无出其右者。我之前很少引用古文，最多只是引用只言片语用来说明出处，但此段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，在下本于自己动笔写评，奈何实在不敢班门弄斧，故引用如下。赞：文皇少长骑兵，举幽燕行胜之地，乘见闻孱弱，长驱内向，燕有四海，继位以后功行节俭，水旱昭告西镇，无有拥蔽，知人善任，表里洞达，雄武之略同服高祖。六师屡出，漠北陈清，至其纪年，威德侠背，四方宾服，明令而入，共者待30国，福允之广，远迈汉唐，成功俊烈，卓乎圣仪。然而革除之际，倒行逆施，暂得意何可焉哉？福允之广，远迈汉唐，成功俊烈，卓乎圣仪。得评如此，足当含笑九泉。朱棣他不是一个好人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皇帝。朱棣结束了他传奇性的一生，终于故去了，死人没有了烦恼啊，也不用再顾虑权力、金钱、前途之类的东西，但活人却要考虑这些了。那么在朱棣死去后，那片哀怨愁云下却隐藏着一股潜流，不同利益的集团正在加紧行动的步伐，他们争夺的就是朱棣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——皇位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

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应县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，应县木塔有三颗宝珠，避火珠、避水珠、避尘珠。这三颗宝珠分别安放在释迦牟尼塑像最高贵的部位，从此塔内一片佛光宝气，木塔可以自行防火、防水、防尘。避火珠是说天空打雷、炮火袭击，木塔一概没有失过火，是有避火珠把火逼走了。避水珠是说原来应县城四个角都有水，可是到了塔底下就没有水，这座塔寺也不下沉，是避水珠起了作用。木塔上面一直没有尘土，就是说一有尘土，避尘珠就把尘避走了，所以塔上干净。关于这三颗宝贝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，这传说还与古代建筑大师鲁班有关。传说很久以前的一天，鲁班和妹妹从南方来到北方，走到应州地面，看到这荒凉的战场，白骨累累，不是北方的鞑子从这里杀向关里，就是南方的蛮子从这里杀向关外。有时两军就在这金沙滩地面打了起来，经常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，劳动人民饱受战祸之苦。于是他决定修一座木塔压一压这里的杀气。谁知鲁班把这个想法和妹妹说了以后，妹妹不愿意，他说建一座大塔需要太长的时间，他不愿意在荒凉的地方多待。鲁班说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他一夜便可以建成。妹妹不信，说你这不是说大话吓唬人吗？便问你要建一座多大的塔，有几层呢？用哪儿的材料呢？鲁班说我要建一座12层玲珑木塔，就用应州西北黄花梁那片松木林的木材。妹妹抬头一望，呵，长满了木林的大山岗离应城足足有30里呢。于是便和哥哥打赌说，你能一夜之间造就一座木塔，我就能一夜绣12双绣花鞋，咱看谁完工快。鲁班说好，一言为定。于是兄妹二人便分头忙了起来。晚上定更后，鲁班一个人忙了起来，他运用神通将黄花梁的巨木伐来，将横山石运来，砌石为基，架梁为拱。到3更天的时候，木塔的工程已经完了一半。谁知鲁班妹妹只顾偷看哥哥建塔，把绣花鞋的事儿忘了。这时眼看鼓打了3更，便慌了起来，躲在一旁窝窝地装了几声鸡叫，自己马上掐诀念咒，请来天上七仙女帮她绣鞋。这样12双鞋绣完，天已经快亮了。再说鲁班，3更时听到鸡叫，以为天快亮了，木塔只建了6层，黄花梁的森林也伐完了，到远处运木材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只好请来天上的瓦仙和他一起建塔。这上6塔就是砖瓦木混合结构了。到5更时，12层雄伟的宝塔已经建成。这件玲珑红场蔚然壮观，使鲁班妹妹和七仙女惊叹不已。妹妹赶快找哥哥，哥哥不见了，原来鲁班到天宫借宝去了。借什么宝呢？为了使宝塔防水防火防尘，他特向玉皇大帝借避水珠、避火珠和避尘珠，安上了这3颗宝珠，就再也不愁火烧水淹和灰尘了。 正当鲁班借了宝珠往回赶的时候，应县的城隍土地也起来了。原来这12层宝塔把他们压得喘不上气来，他们趁鲁班不在，镇塔之宝还没有安上这空，弄来一股妖风，将宝塔上3层一直吹到关外大草原。等鲁班回来时，应州就只剩下9层木塔了。鲁班气得一屁股坐在了桑干河畔，谁知用力过猛，将薛家营村北压了个大坑，就是后来的干海凹。劳累了一夜，暂时歇歇，将鞋里的土倒出来，就倒了2个大土丘。后来这里的村名叫疙瘩。一看鞋也烂了，随手一扔，占了大片地方。后来这个村庄就叫鞋庄。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只好把镇宝之塔安到了这剩下的9层塔里，和妹妹一起离开了应州。而那3层砖塔被一阵妖风吹到了大清山下丰州城，也就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。如今在呼和浩特市还有一座和应县木塔一模一样的塔，只是有点倾斜，塔尖儿也吹掉了，这是因为没有宝珠的缘故。有了这3颗宝珠，木塔才安然无恙，屹立千年。传说总归是传说，应县木塔千百年来安然无恙，除了自己的结构材料之外，还得益于附近周围人民的看护，它才得以矗立至今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应县木塔千年不倒，除了自身的条件之外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极为有利。应县位于山西北部黄土丘陵区，这一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受季风影响，四季分明，冬季较长，春夏秋香等，气候差异明显，昼夜温差较大，即使在夏天也有早穿棉袄午穿纱之说。应县受太阳照射时间较长，日照资源丰富，年平均气温一般在3度至8度之间，年均蒸发量相当降雨量的4至5倍。总的来说，应县气候干燥，尤其是冬春两季风沙特别大。木塔除一层外，4面通风，8面透气，不仅有利于木材的干燥，不易潮腐，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风荷。由于气候原因，这里没有白蚁之害，在炎热的夏天，塔上居住着成千上万只麻雁。麻雁以昆虫为食，是昆虫的天敌，客观上起到了护塔卫士的作用。每到秋季，木塔周围飞舞着成千上万只麻雁，景致十分壮观，仿佛引人步入一个神奇的世界里。其实关于这麻雁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。相传玉皇大帝爱鸟，因此在天宫里养着各种各样的鸟。百鸟群里，玉皇大帝最喜欢麻雁，因为麻雁的羽毛黑中透紫，紫中泛蓝，虽然别的鸟比麻雁善唱会舞，能言喜斗，玉皇大帝总愿意在麻雁跟前多逗留一会儿。遗憾的是，麻雁不舞不唱。一次观赏中，玉帝给麻雁赏了一块美餐，麻雁竟然又唱又舞，而且比别的鸟唱得好听，舞得更美。从此，玉帝想要叫麻雁唱歌跳舞，就得给它美餐。玉皇大帝把麻雁看作是百鸟中的舞蹈皇后，每到群鸟跟前，先让它表演。从此以后，玉帝就把麻雁留在身边。 马燕得宠变得趾高气扬，不把其他的鸟看在眼里。白鸟敢怒不敢言。玉帝因喜欢他，对他的狂妄行为不仅没有惩罚，还连连赏他美餐。这下马燕更得意了。在某年的正月初八，武帝在聚仙楼里宴请地上和天庭上的各路神仙。聚仙楼摆好了各种山珍海味和仙桃御酒，马燕把宴席上的酒菜仙桃闹得乱七八糟，醉于神桌上。各路神仙来到聚仙楼里，仙女把马燕偷吃酒菜的事儿禀报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大怒，要重重处罚她。触犯天规本来是要杀头的，但看在玉帝的面上留了一条性命，让天神砍去了他的后爪，一巴掌打出南天门，让他到凡间受罪。麻燕被打出南天门，晕晕乎乎飞在空中，心里羞愧难言，但发誓要找一个比天庭还要好的地方。飘啊飘啊，找啊找，忽然发现一座离天最近的宝塔好像天宫一样，飞到塔前一看，实在是比天庭还好，这塔便是应州木塔，于是把家安到了塔上。从此麻燕就在这里繁衍生息，祖祖辈辈地生活在了这里。在应县木塔第六层的莲花顶周围长着一圈灵芝草，而且一年四季葱郁旺盛。关于这灵芝草也有一段美丽的传奇故事。传说远古时候，宝宫禅寺里有一位慧能大师，他在夜里梦见释迦牟尼坐在他的身旁说，峨眉山上有一株灵芝草，你若能把它采回来栽在一块宝地上，这地方一定年年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，人畜兴旺，国泰民安。梦醒之后，慧能大师为了应州庶民百姓的兴旺和安康，就照着峨眉山的方向徒步启程了。在这次行程中，慧能大师一天只有一次熟食进嘴，一次生水入肚，日夜兼程，不觉困乏。在第十五天清晨，他来到了峨眉山脚下，站在山谷中举目望去，好一派世外桃源之景。可是这么大的山，这灵芝草长在哪一道山谷中呢？他心里一片茫然，于是在这山凹中随便慢行起来。两天两夜之后，他攀上了一个山巅，这时飞来一块彩云，立时狂风大作，他的草帽嗖的一下飞向天空。他伸手去抓，草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拽着，沿山坡沟壑飘飞。慧能大师也只好跟着草帽飞崖跳沟，最后草帽挂在一道山沟向阳处的石壁上。他走进石壁一看，草帽袋儿正挂在一株伸手可摘的花草上，细细一瞧，这花草长在岩石与岩石的缝隙中，他觉得这花草绝不和一般花草一样，枝叶老绿而又翡翠，花儿红中透紫而又红得放光。他愣住了，这是一株什么草啊？正在茫然不解时，从幽谷中传来一个悠长的声音，灵芝草。接着回音四起，满山遍野全是灵芝草的声音。慧能大师认定了这花草一定是灵芝草。慧能大师把灵芝草采回宝宫禅寺，栽在木塔第六层顶的莲花座上，从此这灵芝草年年旺盛，四季常青。从此应州大地年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人们为了纪念慧能大师的这一功德，由名画家给他绘了一张图，画面是一个人蓄发秀头短须，满脸忠厚， 挽着裤子，身披蓑衣，浑身精壮，背上背着柳篓，一手拄着拐杖，拐杖上挂着草帽，一手捧着一株花草，赤脚行走在山崖之中。这图叫采药图，原来藏在第四层佛像腹内，如今保存在应县文物管理所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应县木塔内有一座光泽如镜的石碑，传说这块石碑曾经可以照到很远的地方，而如今为何却再也照不到任何景物了呢？话说辽宋战争期间，应州城里两军争夺的指挥阵地，因为要指挥战斗，就需知己知彼，洞察敌情，观战瞭望。要观战瞭望，就得登高远眺，而木塔是最好的瞭望站。站在高达几十丈的木塔上，尽管凭着肉眼也能把衡山、翠微、龙首等较远地方的山情地景收入眼底，但是再远点的地方就看不见了。在当时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，人们煞费苦心地想了许多办法，仍然起不到望远镜的作用。后来有人透露，后唐晋王墓中有块能照见千里以外景物的石碑，于是将士们就把石碑取回来放在塔上。果然这块石碑光泽如镜，北照呼和浩特，南看雁门要塞，几百里外的情况一目了然。自从有了它，几百里地以外的敌情就能及时发现，敌人的动态也能如实掌握，把主动权大大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因此人们就把这块石碑叫透灵碑。据人们传说，这块石碑的秘密被南蛮子发现了，他们悄悄地在透灵碑上做了手脚，使透灵碑失去了望远的能力。现在它虽然仍是光泽如镜，但再也照不到任何景物了。人们为了纪念它以往的功绩，现在仍然把它保存在木塔墙壁处最显眼的地方。在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中，有祭赛国的宝塔中因有舍利子佛宝，所以在夜晚可以发出闪亮的光的故事。而在应县木塔也有夜间放光现象发生，远古有过，近代也有过。可是塔内一没灯二没火，木塔周围也是一片漆黑，既没有灯光的照应，也没有火光的反射，可是人们总说塔内夜间放光。有人说木塔夜间放光总是在修理木塔之后才有的现象，据说明代和清代时期塔内放光就是木塔大修理之后的现象。清代中期还为塔内放光挂了匾，匾名慈光远照。清代晚期也为塔内放光挂了匾，匾名回光普照。如今有的人在夜间看到塔内放光，也许是由于经常修理木塔的缘故吧。人们都说木塔夜间放光是吉祥的预兆，每次放光后不是风调雨顺，就是由灾年变丰年，或者由兵荒马乱变国泰民安。人们便认为这种好的报应是修理木塔后佛祖给的恩赐，因此人们有了灾难的时候总想修修木塔，把希望寄托在佛祖的恩赐上。据说清代有一年旱象严重，快六月了不见一点雨，种下的上不来，上来的也死了，于是人们提倡修塔。果然修塔之后，塔内夜间放了光，接着不大不小的雨下了几天，人们又求了个好年景。 木塔夜间放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清代晚期，宝公禅寺的慧能大师在塔内深夜放光通明之后，他整天在佛前念经。三天后的夜间，释迦牟尼托梦给他，说应州人信佛虔诚，经常上布托修葺佛殿，应该给人们好的报应。同时在报应之前要让人们有所觉察，便在塔内放颗夜明珠，所以每当木塔修理完毕，宝塔就会放光。白云苍鹰，岁月悠悠，不管科学解释还是民间传说，这座近千年屹立不倒的木塔在应县人民心中已经成了当地的保护神。他们以木塔为骄傲，以木塔为荣耀，更以木塔的文化艺术魅力为核心，打造世界级经典旅游品牌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人说山西好风光，地肥水美五谷香，左手一支太行山，右手一支石玉良，站在那高处往上一望，你看那汾河的水呀，哗啦地流过我的小村塘。 睡在

16认证。 FM 986再度零。